唱响祖国颂歌。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这里是歌飞扬，我是刘慧，欢迎大家的准时守候。今天我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来自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创作室主任胡旭东胡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特别多产的一位作曲家，而特别优质的一位作曲家，今天呢也是带来了一张自己全新的专辑，名字叫做有我在。 对， 而且这张专辑我觉得出炉的也是特别是时候，眼下也正是退伍老兵回到地方参加地方建设的这个时期了啊，所以我想这张专辑是不是也是想表达一下自己想送送老兵的心情。 那么这张专辑也是在我近4-5年之内的一些比较满意的军旅作品，也是融入了我的这个在部队从军29年的生涯里头，为了庆祝建军91周年，给他一种献礼的一个作品。老兵退伍了，快离开军营了，那么借此机会呢，也祝老兵个一切顺利。 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心中的歌》哈，据说也是您特别要献给今年退伍的老兵的。 这首《心中的歌》呢，也是我和我们政委团长，我们也是一种战友情吧。那么我们也请来我元老著名歌唱家我们的张毛墨大姐歌唱，请来我们这个身边的很多的战友，离开军营的战友，还有现在的战友，你像我们的凤凰传奇啊，庞龙啊，施鹏啊，还有我们的李丹阳、陈思思、潘长江等等，都参加了这次的演唱会。心中的歌来送给我们亲爱的战友们，送给我们的老兵们。 从未有过彷徨，就这样一路走过， 从未想过离别，是那样多。 我的歌里都是你的故事，你的故事里也留下我的歌。 前行的路也许不再有我，可我的心还是跟你走了。 过彷徨，就这样一路走过。 一个人想着自己的从军那岁月的那个那么一点点滴滴，哪怕是一个人为一个兵在歌唱，一个人在为千军万马在歌唱，一个人在前沿在阵地为我们战友歌唱，都是饱含深情的，留下了自己的泪水，留下了自己的声音。这种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首歌歌名起得太好了，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首歌，关于军营的，关于自己从军岁月的一首歌。 是的，一路有你一路有我，那份爱恋那份执着依然滚烫，依然活跃。 这张专辑名字叫有我在，第一首歌就叫有我在，那看来这是专辑的主打了哈。 对， 是吧，来自周鹏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歌当时写的时候等于是在我们全军呢、搞了一次这个歌唱这个中国梦强军梦的一批作品，包括那一批作品出了很多的好作品。跟战士们聊天采风的过程当中呢，尤其现在我们兵员，就现在十字歌的兵员不是九零后，是零零后了，他们都知道什么好听的，什么时尚的，什么最新的。所以他们到了部队之后呢，听着我们部队所谓的传统那种军旅歌曲，他们觉得不满足，他们觉得缺少了一些时尚，缺少了一些现在这种这个时代的这种声音。后来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喜听喜欢唱，发自内心的唱那种军歌，一定写出一种军歌当中有些流行的色彩，再加上我们部队的带有兵味的、带有军人形象的、带有军人气质的这种感觉去演唱。那没想到这首歌呢，当一下到连队，一下到基层，大家就特别喜欢。现在的全军、全国各地每一个有军人地方、每个角落的地方，我们东北人讲话喊个一拜旗，大家一起大合唱，有我在。 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战士生来就为上战场，粒粒英雄胆，默默一志刚，一切只为明天大胜仗。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报效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耀。热血报效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铮铮好儿郎，战士胸怀和平的梦想，挺起铁脊梁，扬我肩锋芒，一切只为祖国反抗。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报效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报效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 这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站起上去写我们的荣光，站起上去写我们的荣光，荣光。 很时尚，但是呢，他们觉得你要是真要把地方的流行歌曲放在那里，他们还不满足。因为什么呢？我当兵我就要唱军歌， 没有军人气质、啊、 没有军气质、嗯、所以说你还得写在这个歌曲当中的你的那种感觉，音乐的感觉，写作的感觉，包括编曲的感觉，还要带有军人的气质，还要有浓浓的兵味，还要浓浓的这种接地气的军旅生活的味道。 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创作出一首好的军旅歌曲真是挺不容易的、 嗯、 首先你要了解我们当兵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对， 那么同时要有自己的责任，通过歌曲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 其实还有一层作用，就是要引领。 引领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你作为一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嗯、一定就是这个部队的这种你的音乐导向是什么，也是向前沿的， 没错， 它也是一种在风口浪尖的，你不能说还是那种以前那种老的方式来演唱来演绎现在东西。你比如说我不久之前呢，我创作了一首歌叫我要胜利，这首 歌我要胜利， 哎， 有一点口号式、 哎、对、有点口号式， 嗯， 但是呢就是说你刚才讲的是一种引领，它一种引领什么呢，啊，我要胜利，因为你在战场上所谓的亚军，那就是你就是打败了， 就是失败， 就是失败。战场上没有亚军， 亚军就是死亡， 就亚军就是死亡，所以没有一点失误。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呢，我们全军组织了26名创作人员，到了全军的每一个军种的最优秀的战斗团队 去体验生活 啊，体验生活。 嗯， 那么我也很荣幸，这个带领了一个组到了我北京武警总队的铁豹突击队去体验生活。 雪豹突击队，嗯， 因为我穿的是迷彩装，他们战士还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 就是老班长呗， 是老班长， 年纪又大一点， 年龄大点，因为我们都是文职嘛。到那儿呢，第一天我们就跟他们出操，第一天就跟他们在一起吃，第一天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就品他们的兵味，他们的这种训练，绝对是非常非常艰苦，而且都是那种高体能的，每年。他们都有参加国内的国外的这种比赛，都是真枪实弹的比赛。有一天一个老班让我们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他们说的一首歌的战斗力， 嗯， 啊，一首歌曲的战斗力， 嗯， 当时说好了拉拉队只能带20个人， 拉拉队 啊不多，你要按说来讲拉队不得上千吗， 对， 而且呢他们是客场，看了很多的足球嘛，我们到了人家的地盘上比赛的话，显然那种气势是不一样， 有主场优势嘛， 啊，主场优势、 嗯、 所以后来怎么办，比赛到了关键的时候快失败了，宣传科长突然把他们这个宣传车大喇叭放起他们雪豹突击队队歌，结果这帮小子们像打了一针强针剂，马上往前冲刺，马上往前跑，互相搀扶的说战友加油，我要胜利，一直跑到了最终点，结果后来他们俩得到了冠军。我想哎呦，这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生动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名字，我要胜利，还有就刚才在喊战友加油。那么这张专辑呢，我同时也把这两首歌也创作出来了，把这两首歌也融进了我的专辑。 我要流血，我要流出男儿的铁血锋利，不畏艰险，绝不放弃，因为我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我要胜利，千里万里，这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我要胜利，所向披靡，这是中国军人终极目的。 所以我们说作曲家特别不容易的，就是尤其是作为军旅作曲家，怎么样能够把当代军人的一种精神风貌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在您每次创作的时候都会对自己提出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吧、 嗯、 就是我每一次怎么样去更高一步的要求自己，更近的去贴近我们的官兵，写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又不负我作为作曲家，作为这个军旅作曲家时代对于我的一个要求。 对，为战士写作品，你必须得有硝烟味道，更要有泥土的味道。 这比喻太好了，既要有硝烟的味道、啊、也有泥土的味道。 我们老是坐在京城里头，我们想象，哎呦，战士有多么苦，战士有多么累，战士有多么厉害，或者战士有怎么多么精神，战士在这个训练场是什么样，你想象当中你看不到。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五幺胜利也好，战友加油也好，这两首歌就是出自于他们的口中，出自于他们的精神，出于他们在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的心灵上的体会。 来来别放弃，昂起你的头，战友加油，战友加油，来来手挽手一起向前冲，战友加油，战友加油，来来加把劲儿，胜利就在前头，来来来来咬紧牙，咱们并肩去战斗。不放手，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多少次我们跌倒不罢休，多少次我们放逐在怒吼，多少次说好永远不放手，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手挽手一起向前冲，战友加油，战友加油，来来加把劲儿，胜利就在前头，来来来来咬紧牙，咱们并肩去战斗。多少次我们跌倒不罢休，多少次我们放逐在怒吼，多少次说好永远不放手，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多少次我们跌倒不罢休，多少次我们放逐在怒吼，多少次说好永远不放手，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多少次我们跌倒不罢休，多少次我们放逐在怒吼，说好永远不放手，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战友加油。嘿， 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

在这张有我在的专辑当中，我发现有一首歌是来自于一位流行歌手郁可唯唱的，叫又见到你哈。 嗯， 这是献给抗洪的一首作品。 嗯， 怎么会想到请郁可唯来唱？ 哎呀，这个就是根据他这个歌词的这个里边的内容。 嗯， 因为又见到你，就是我们98年抗洪，事隔18年之后又见到你，还是那身迷彩，还是那个绿帽徽，还是那个解放军叔叔。为什么叫郁可唯来演唱？一个地方人的孩子的一个身份来歌唱，再次歌唱穿迷彩装的解放军叔叔。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这群当兵的人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始终在。情来动人，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真正落到笔下来，以音符的方式来呈现，其实挺不简单的。 嗯，说起来这个情字，其实我是特别不愿意说的这一件事情。 嗯， 那么就在创作这首歌的同时呢，实际上我的父亲刚刚去世，刚刚走。那么我的父亲呢，在我们火箭军组建50周年之际，正在创作我们火箭军组建50周年这台晚会当中。那么我这台晚会也是我的音乐总监说我还不能走，每周的周末我来坐飞机，打着飞机就回去看看父母。父亲在4月30日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之后把他的事情办理完，我就回到部队。那么完成了之后，我本想回家休假，军委工作部来通知说胡玉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最近在抗洪前线，我们的战友们在一线上啊，我们要为他们歌唱，我们要为他们写歌，为他们祝福。作为一个军人来讲，那一刻就没有想别的。 嗯，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一个情，我对我父亲的一个情，我对战友们的一个情。把这个事儿完成了之后，那么我第一时间也给我老母亲打了个电话，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我说不能回家陪你，等我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虽然说起来是一个任务啊，但是从这个歌曲本身我们听出来真的是特别浓浓的真情在。而这份真情当中，我们说有一份对于亲人的那种亲情，因为老父亲刚去世，同时也有一份对于自己战友情的那样一种描摹。 嗯， 所以这种情的东西确实是和作曲家真的真实的经历很有关系。 是这样， 把战友当自己的亲人来写，这个感觉可真是不一样。 是呀，其实我就说我们的很多的战友，其实真是有在部队有紧急任务，国家有危难的时候，民族有危难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情，为国之情，为军之情， 为家之情。那么我这个专辑里呢也写了一首歌唱我们军嫂的一首歌，也是以情的一个作品，叫久久的牵挂。 久久的牵挂。 嗯，那么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有特别有画面感。 嗯， 就是它歌词里边它写的就是，你像一片绿叶，我像一朵花，好像近在身旁却咫尺天涯。 所以在很多我们不能够想象到的地方，他们在做着很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唯一能够通过音乐，通过您的作品，通过久久的牵挂， 嗯， 来感受这些军人背后的伟大的妻子他们的一种心路历程。 嗯， 你像一片绿叶，我像一朵花，好像近在身旁却又咫尺天涯。君少离多，心里怎放得下，梦里最怕看到你身背行囊又出发。长长的思念，久久的牵挂，我把思念是何时到达，长长的思念，久久的牵挂，飞过千山万水，让它在今夜落下。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情哈， 嗯， 其实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们往往从歌名当中一下子就能很有感受。 嗯， 比如您的一首作品，来自王丽达演唱的《你的名字真好听》， 嗯， 这就不像是对一个特别见外的人说的话，就是对一个特别亲近的人。 对， 对啊， 这个是词儿拿到我特别喜欢，就是一个微电影，就是一个非常感人的， 非常让你感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的一个东西。 对啊，你看歌词里面说你在车上给老人让座， 对， 然后从水里把孩子救起， 对， 这都是一个生动的画面。 子弟兵，子弟兵，你们的名字真好听。 就实际上这样一群人，他是生活在绿色军营里的，但是呢他又真真切切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身边 只要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好像几乎就像是神兵一样，随时能够降落在你的左右。 对，我就时刻在想象的一种雷锋的精神，我们是永不上锈的螺丝。 把一个口号式的一句话其实写得很动听，很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我们来听听这首《你的名字真好听》。 你的名字真好听，人们都喊你子弟兵。你用军装染绿大地，你用军号唤醒黎明。那天你在车上 继续收听，我是刘慧，我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的歌飞扬为大家特别邀请来了著名军旅作曲家胡旭东。 在这张有我在的军旅作品专辑当中，据说有一首歌曲是夺了双金的。 嗯， 回答。 嗯， 哎，陈思薇演唱的这首歌怎么叫双金？ 啊， 您来解读一下。 这个是这样，建军到现在我们已经91周年了，全军也有一个大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全军每个军兵种都比较重视的一个比赛，叫文艺汇演。回答呢正好参加了全军第10届全军文艺汇演，那么正好作品呢也获得了一等奖，陈思薇的演唱也获得了一等奖，所以说后来什么叫双金，这个就是双金。 哦，是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哦，这是屈原老师的作品哈。 对， 写天路的那一位。 写天路的。 嗯，回答 我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回答。 对，所以他这个歌词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一点，为了让花朵自如的开，所以我从军，为了让人民舒心的爱，所以我存在。而且他把界碑看得非常超越了大厦的高度， 那是在军人心中的高度。 心中的高度。创作方式呢，也用了这个俄罗斯的音乐风格，也用了一些韩国的曲风，给他融进来了，更多的是用了我们军营的军旅歌曲的创作方式，三种创作方式结合，用了86的这种圆舞曲的这种拍子，这种节奏， 这是很显见的一首军旅作品 啊。对对对。 你问我为何投身军旅，在这鸟语花香的年代，让所爱的人们在远方苦苦地等待。别问我应不应该，无论你明不明白，我的脉搏跳动着精心取得节拍。青春切割成痴，仙家放空。